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七集，欢度新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过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，距离东宫案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汪直早已离开京城前往北边。他之前许诺的给唐范提一提品级的事情也一直没有消息，仿佛已经被所有人遗忘了。但唐范并不在意，每日依旧为了顺天府的公务忙得不可开交。就在这样的忙碌中，衙门封印了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天起，唐范他们正式迎来了年假时间。唐范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有好生过过一个完整的新年了。自从父母早亡，姐姐远嫁之后，他对这个日子的重视程度就大不如前了。在京城一个人当官，每年过节更是冷冷清清，他也已经习惯了独自待在屋里，看着画本烤火取暖的闲事。但习惯归习惯，事实上，当阿东喜滋滋地张罗着贴春联做果子的时候，那种被深深藏在他脑海深处的久违了的记忆又被翻了出来。阿东虽然小，但毕竟是个姑娘家，手巧会打扮，想到的事情也细心许多，家中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人在张罗。像唐范和随州这种大男人，就不会想到除了贴春联之外，还要在廊下挂上几个红色的灯笼增加喜气。临近年关，顺天府的事情越来越少，北镇府司那边反而越来越忙，随州天天早出晚归，唯有唐范还能早点回家帮忙。不过他压根儿就不是干家务活的那块料，连抹布擦着擦着都能自己找不着。阿东嫌弃地将他直接往外推。 哎，大哥你就别添乱了，去写对联吧。哦，还有别忘了裁点红纸，写上几个福字啊，每个屋都贴上一张。 早写了早写了，全都贴上去了，我姐都没你这么啰嗦。唐范索性倚在柱子上，看着阿东里里外外忙进忙出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我去帮你烧个水吧，还是帮忙擦柱子？柱子那么高，你又擦不着，还不是得我来。阿东正在擦椅子，闻言嫌弃地给了他一个白眼。 只要你别等会儿擦完又不知道把抹布丢哪里去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唐范乐呵呵的，也不生气。哎，后来不是找着了吗？话说回来，阿东啊，我怎么觉得你这阵子勤快了许多，连吃饭都没那么积极了，是不是想给我省粮食啊？阿东吐了吐舌头。 才不是，是那天随大哥说了我一顿。 说你什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也没什么，就是说你在衙门办差很辛苦，让我别顾着贪玩，忽略了你。 唐范没想到随州还记得这件事，明显是因为那天自己往后院门槛上一坐，吹了冷风而生病的事情让他记在心上，这才会私底下去说阿东。不过他也知道阿东不是真的贪玩忘了给他做饭，而是那段时间他一直忙得回家倒头就睡，往往阿东做了饭他却在外头吃了，回来也不用吃，结果就浪费了。如是几次，阿东又不知道他当天是否需要回家吃饭，这才没有给做。如今过了那段不规律的日子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听到阿东这么说，他就有点心虚，觉得让小阿东背了黑锅。改天我找你随大哥说去， 不用啊，我知道隋大哥是把我当妹妹才会说我的，又是不相干的人，他连说都懒得说呢。我虽然年纪小，可我知道谁对我好，像以前李家太太、阿春姐姐他们对我好的人，我一个个都放在心上呢。 那谁对你不好啊？阿东摇头晃脑。 忘了，我从前被卖入李家当奴婢，那些骂我的人就对我不好，可现在我连他们长什么样都忘了。大哥，你不是说过吗？要记恩不记仇，这样才能每天高高兴兴的。 对。哎呀，我这当大哥的呀，可真欣慰。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记着呀，看你没心没肺的，还以为你每天就惦记着吃呢。阿东又给了他一记大白眼。 吃是顶顶重要的，其他都是第二重要的，这也是你教的。 唐范被噎得翻了个白眼。我几时教过你这种事啊？那不成饭桶了？ 对啊，你就是。 唐范虎着脸。好啊，越来越没规矩了啊。两人平日斗嘴斗惯了，阿东根本就不怕他，闻言做了个鬼脸，继续擦起椅子来。虽说大年初一才放假，不过从除夕的前一天，基本上衙门就已经封印了。除夕那一天虽然照例还要上班，不过衙门已经几乎空了一半，能请假的都请假走了，剩下一些不能请假的也都在衙门里四处溜达，无所事事。时辰还没到，就早早关门下衙了。天色还没暗，路上行人就已经没几个了，比平日都不知道萧条多少倍。大家都赶着回去吃年夜饭呢。但是这种寂静又不像平日那种入夜之后冷冷清清的寂寥，家家户户传出丰盛的饭菜香味，见货还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听着也要比平日里热闹许多，甚至远远的已经有零落的鞭炮声响起。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来到，百姓们一年劳作忙忙碌碌，为的也不过是能合家团圆，安安生生坐下来吃顿年夜饭。饭桌上若是能多两盘鱼肉，那就是对这一年里最大的犒劳了。在城北这座三进宅子里，今年多了个阿东，唐范也不需要再孤家寡人的过年了。随州虽说搬出来住，但他上有父母高堂，过年自然也还是要回去吃团圆饭的。他也曾邀请了唐范他们过去一道吃，但被唐范婉拒了，说他与阿东两人还没在一起过过年，今年是头一年，兄妹俩要好好过一过。他既然这么说了，随州自然也没有勉强，他便自己前往随家去吃团圆饭，唐范与阿东则留下来自个儿过。唐范最开始认阿东当妹子，只不过是出于阿东的恳求，当时唐范不忍心看着阿东辗转其他人家，好端端一个小姑娘又去为奴为婢，便将她的卖身契毁掉，恢复她的自由身，又认她当了妹子，也让这小姑娘往后能有个依靠。当然若是阿东性情不好，又或者与唐范合不来，唐范顶多也就是把卖身契还给她，又或者帮她找一户人家安身罢了，绝不会将她带在身边。这说到底还是两人的缘分。不过自从多了个阿东之后，唐范就真的啥事也不用沾手了，就连年夜饭因为他帮忙切个菜，也把菜切得七零八落，被小丫头赶出厨房，还嘲笑他是天生富贵命。唐大人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帮忙端菜端碗，在西厂提督面前也能侃侃而谈不落下风的唐推官， 如今却被一个小丫头支持得团团转。可他自己这心里头还暖洋洋，挺乐呵的。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，八仙桌上就已经摆满了菜肴。唐范他们只有两个人，加上随州又不回来吃，菜色再多也有限，不过四菜一粥，一道点心而已。但因为唐家兄妹都是吃货，在唐大人耳濡目染的挑剔之下，阿东的厨艺也大有长进，开始学会在做菜上摆弄各种花样。所以这四菜一汤，两荤两素，又比寻常百姓人家要讲究多了。兄妹俩说说笑笑，吃完晚饭又收拾了碗筷，就要开始进入熬年的习俗了。寻常人家晚上早眠，不过也有例外，在大年除夕这一天晚上，全家老小都要守到午夜到来，这是自古相传的习俗，一直到如今也未曾改变。不过长夜漫漫，小孩子们可以放焰火，大人们就得想出许多花样来打磨时间了。现在家里头就唐范阿东两个，好好一个年夜，唐范也不愿看话本来度过，两人就寻了些游戏来玩，像下棋之类的就算了。莫说阿东年纪太小一窍不通，就是初窥门径，两人实力也悬殊太大，玩起来也不好玩。所以唐范找来了一个花瓶和一些竹签，两人玩起投壶来，打赌谁投中的更多。五次算一轮，三局两胜算赢，输了的人要站在门口学三声小狗叫。唐范也是童心未泯，兴致勃勃地跟阿东玩了起来。结果玩了一轮之后，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连忙问：你的准头怎么这么好？是天赋异禀吗？ 天赋异禀是什么？我没吃那个呀。 汤饭愣了一下，我觉得你每天的读书任务还能更重一点。 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 你投壶的准头是天生就这么好的吗？ 不是啊，是我缠着随大哥教我功夫之后，他就给了我一把小弓，让我天天对着树叶射，他说什么时候能射中树叶了，就算是勉强及格了。 那你射中树叶了没有？ 射是射中了，但十回里也就一两回吧，还都是懵的。 我觉得打从我提议跟你比投壶的时候起，就是个错误。 大哥，你想赖账啊？ 不赖账，可咱们能不能打个商量啊？赌注就算作废了。阿东平日里看着迷糊，关键时刻还挺狡黠的，闻言就道： 不行，大哥你说过做人要言而有信，一诺千金。 唐范没好气地拍了他脑袋一下：平时读书没见你这么灵光，现在倒会说典故了。这三轮还没完呢，谁胜谁负还难说得很。唐范倒是被激起了好胜心，奈何体育才能也是天赋，不是唐大人想要发愤图强就能发愤图强的，垂死挣扎也没用，一轮下来照旧还是输。三局两胜，他自己定下的规矩现在尝到苦头了。 大哥，不用赌服输啊。 唐范自然不愿让一个小丫头看扁，他心想，反正现在大年夜的，也没有谁在外头，开门喊两声怎么了？别人听见了，也只当是别家的小狗在吠，便不动声色道：愿赌服输那是自然的，你大哥说话算话，什么时候反悔过了？这么优秀的品德，你得好好学着点啊。他这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心境，只得了阿东一个鬼脸。小丫头亦步亦趋跟在他后面，就为了看他出丑取乐。唐范打开院门， 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，影影绰绰的多了几丝光亮，倒也显得喜气。他心一横，直接就大声叫： 汪汪汪！ 没等最后一声叫出口，眼前已经多了一个人，差点没把唐大人吓死。再定睛一看，他才发现是随州。汤范傻眼了，随州则无语地看着他。唐大人顿时觉得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汤范恶人先告状：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连个脚步声都没有。 随州无奈道： 我走路向来没声音，你做什么站在门口学狗叫？ 身后传来阿东的窃笑声。汤范老脸一红： 打赌赌输了呗。 随州点点头： 啊，在玩什么？ 投壶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今晚不在那边守夜吗？ 两人一前一后往里走。随州道： 不了。 他也没多解释，但唐范何等聪明，心知他必然是在家里又遭了什么挤兑，索性吃完饭就回来了，便也没有多问，只笑道： 那回来的正好，三个人玩棋牌才有意思，若是跟阿东那丫头，我是玩不起来的，赢都赢得太容易。 阿东朝他扮鬼脸： 是啦，所以你就选了个最难的投壶，结果还是输了。 黑死丫头。 唐范做出一脸狰狞，抬手装作要打他，小姑娘立时笑嘻嘻，蹦蹦跳跳地跑远了。 今晚要守夜，我去给你们烧水泡茶呗。 你给我回来。 随州看着他们俩打打闹闹，脸上不由浮出一丝笑意，心道还是回来了好，便是什么话也不说，单是这样看着也觉得快活。若说唐范觉得这是自从家破人亡之后头一次觉得过年有意思，那么随州也一样，阿东亦然。三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，却又因缘际会聚在一起。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，这能够修得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起码也得是修了50年以上的缘分了。三人下起棋牌，有了随州的加入，顿时就变得有趣一些。左右都是消遣放松，唐范也没有卯足了劲儿，非得大杀四方才行。大家互有输赢，说说笑笑，时间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。午夜将近，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也越来越频繁。放鞭炮不仅是为了迎新，也是为了除旧，所以许多人家除了午夜之后会放鞭炮，在午夜之前也会放上一卦，以示除旧迎新，万象更新。唐范他们自然也买了鞭炮，随州出去点，阿东跟着拿上焰火在院子里放，热闹的有点喧嚣的鞭炮声在小巷里响起来，耳边顿时轰轰轰的响，配合着绚烂的焰火，霎时将整个小院都映亮了。阿东拍着手又叫又笑，虽然只有三个人，却也过出了红红火火的氛围。放了鞭炮和焰火，阿东就跑到厨房去下饺子。饺子是早就包好的，白菜猪肉馅儿和三鲜素馅儿，没有特意区分开来。白白嫩嫩的饺子在沸水里起起伏伏，又被捞上来盛盘。随州一看不由哑然，只见盘子里的饺子有玲珑好看的上等品，也有包的歪歪扭扭的残次品。那些残次品被水一煮开，有些破了皮儿，里头的馅儿都露了出来，实在惨不忍睹。唐大人脸皮也厚，还笑道： 肯定是那些馅料想看看吃他们的人是谁，就急着跑出来了。 随州和阿东齐齐看他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那意思很明显是说 真不要脸呢。